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哇！我谂今晚咧，真系净系讲美漫嘅嘢啊，都可能唔够讲啊，因为即系首先就万众期待嘅呢一个即系 Marvel 啊 Avengers 四咧个 trailer， 其实上个礼拜 上个星期系唔够讲嘅，其实 我哋唔够时间讲，咁点都要即系再讲下，因为毕竟啊 Avengers 四咧系真系全球关注嘅一部作品啊，个 trailer 上大家可以睇部大电影咁夸张啲反应。 上咗一日啫，24小时内已经系接近3亿嘅一个浏览数量， 系真系好夸张。因为有好多人系抱住，甚至乎咧，我记得即系首播嗰一日啊， 系 好多人系做 countdown， 即系哇，仲有唔知几多分钟咧，就将会系同大家一齐第一时间先到呢一个嘅 trailer 为快啊嘛。有多人又开直播啊，播住自己嘅电脑画面啊，即系电影公司一放嗰条 trailer 出嚟，大家一齐睇啊咁样，好夸张。咁啊，可以讲下呢一个 trailer 啦。另外即系亦都讲嘅 Marvel 嘅另外一部，即系 Spider-Verse 啊，即系蜘蛛侠嘅宇宙。 系 咁呢一部嘅电影啊，今个礼拜亦都上啦。 仲未有时间睇，你睇咗啦，我就应该留待星期六日啦，因为今次都系 Sony 呢、啊，我即系我谂紧佢究竟可唔可以一雪前耻，或者系即系过往佢一啲 Spider-Man 嘅真人电影啦，都其实系好惨噶嘛，即系翻拍重制，翻拍重制，但系个效果都好似不是太好嘅。 呢一部坦白讲，我觉得咧系即系。个概念同埋应该口碑都唔差，因为 so far 我身边一啲即系中意漫画嘅朋友去睇咧，都相当之满意。 其实我觉得系今次好大胆嘅一个设计啊，因为佢系即系呢个蜘蛛侠系可以踏入好多个多元嘅宇宙噶嘛，侵埋成班嘅蜘蛛侠一齐玩噶嘛。 系咁所以嗱呢一个嘅即系Spider-Verse 啦，咁啊转头都可以讲下。咁因为呢个 Spider-Verse 咧，我就未必系讲嗰部电影好睇唔好睇咧。留翻电影圈讲啦吓，咁但系即系可以讲嘅就 系 咩？因为今次 Spider-Verse 咧，佢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大家都知道，你如果你上网抄嘅话咧，你去抄即系一个叫做唔知咩 Spider-Verse 嘅咩图鉴啊，蜘蛛侠图鉴咧，即系佢讲紧蜘蛛侠嘅平衡宇宙有几 多 个 咧？ 系啊，真系其实多得好夸张嘅。咁今次喺电影入边咧。咁佢就揀咗好几个出嚟啦，就有机会亮相同大家见面啦。咁我相信有部分大家都唔係好知係边个，有啲甚至乎你望落去吓佢蜘蛛侠嚟嘅咩咁。咁所以呢即係转头可能如果即係再讲多啲关于呢一个嘅Spider-Verse 嘅话呢，咁就可能讲下当中出现一啲嘅英雄呢佢哋嗰个嘅起源故事啦。咁当然其实 DC 都搞作嘅，如果一阵间真係 有时间嘅话 咁可以讲下 DC 有啲咩新搞作啊，即係话面对住 Marvel 咁强嘅势头咁样话。咁好啦，先讲下呢一个嘅 Avengers 4嗰个嘅trailer 先啦。咁聪有睇咗啊，你系咪真系好兴奋一睇嘅时候觉得哇好热血啊咁样呢？ 我一见到Tony Stark 即系个 Iron Man 喺个宇宙嗰度同Friday 喺度倾偈，即系陆维言啦，即系 Friday 就讲个头盔啦， 系 即系心噏咗啦已经。 因为其实佢讲咩呢，即系大家都知啦，喺 Avengers 上一集嘅时候，咁Tony Stark 就为咗追剿呢一个嘅 Thanos， 系啊 Thanos， 咁就去咗佢星球嘛。咁当然最后尾就发现啦，最后尾 Thanos 都系成功咗啦，塌下 手指就去咗地球啦。咁剩低 Tony Stark 一个就留咗喺嗰个星球上面。咁啲人又走晒 ，Doctor Strange 嗰啲又唔见晒啦。咁呢个时候咧 ，Tony Stark 咧就即系乘咗翻自己嘅飞船，就即系上翻去啦。咁但系最后尾漂泊喺太空之中。咁能源又冇晒啦，食物水源都冇啦，甚至乎空气都将会完啦，即系都会用完 啦。断咗几日啦，已经。 系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咁佢就唯有即係录遗言啦，即係对住自己嘅头盔录低。咁假设有一日真係有幸啊，呢一艘船真係漂泊返到去地球嘅话，有人执到。 係。 咁都知道究竟佢嘅经历系点。 咦，我反而唔系咁諗喎，我諗緊系因为 Friday 呢，其实佢系读緊啲遗言呢，系似啊估啦，又系揣测位啦，似系录緊俾佢嘅即系女朋友啦，录緊俾啊 Paper Post 啦，因为都系会唔会想佢可以即系着翻一个 Iron Man 嘅盔甲嚟去拯救佢。因为曾经是有玩具剧透过呢，即是其实 Paper Post 是会。 不是，我又觉得你阴谋论了。其实如果你单从那一个的遗言的话呢，我相信他真的纯粹就是觉得自己应该会死啦。因为他那句对白都是讲嘛，我的即是空气应该不够24小时都会 用完啦。 咁即是临死之前我咪留低呢一啲信息俾你。即是他入面的信息不是讲话我而家留低到盔甲俾你你去着嚟救世人啦，即是他不是咁嘅。咁但是即是当然他究竟嗰个嘅 message 点样传递呢，系唔系 Friday 有个方法可能以一个唔知点样嘅即系时间啊，若干年之后先至可以发送返去地球啊，定系真系下嗰艘船会慢慢漂泊返地球，咁就唔知啦。咁但系简单嚟讲，你就见到 Tony Stark 嘅绝望一面啦，因为当时嘅佢系好孤单地喺呢一个太空漂泊。 其实我諗緊喺太空度有冇其他嘅英雄㗎，因为嗰阵睇完手指之后呢， 但系你成个 你 Banner 好似仲喺度囉。 但系个问题，你谂下佢嗰个阶段系啱啱 Thanos 挞完手指啊嘛，即系讲紧系唔系净系地球，系全个 universe 一半嘅人口已经消失咗啦。 咁所以即系当时嘅佢感到孤单都好正常嘅，因为原本个宇宙已经大噶啦，而家仲要少咗一半人，即系撞见人嘅机会再少啲噶嘛，系咪先？ 系不过 Marvel 嘅 trailer 向来咧都系好吊人瘾嘅，即系譬如今次只系三分钟咗嘅 trailer 啦。喺个 trailer 度，我哋系见唔到咧喺同一日，即系上个星期五同时发布嘅就系惊奇队长嘅即系出现喺呢一个 Avengers 第四集嘅呢个预告啦，即系都喺度谂紧佢究竟系最终如何逃出生天咧？呢个都要等下即系下一段嘅 trailer 啦。 唔系咁正路都应该唔会咁样 clash 埋嘅，因为我谂毕竟你如果你睇即系Captain Marvel 嘅话咧，大家应该都会最关注嘅就系嗰部电影最尾个彩蛋系点噶啦。 系， 因为毕竟其实部戏应该都系铺排串连埋一齐， 紧接住 Avengers 4。 咁所以我谂即系喺 Avengers 4嘅 trailer 入边见唔到 Captain Marvel 系相当之合理。咁但系我觉得佢亦都有即系稍为满足翻多少少啊，即系以观众们对于即系喺地球嗰班 superheroes 咧，佢哋之后嘅去向如何啦？因为毕竟你知经历过同呢一个 Thanos 灭霸一战之后咧，咁剩低喺地球上面嘅人口都系得翻一半。咁甚至乎当中有一堆喺 Avengers 入面咧，嗰啲嘅即系英雄啊，佢哋都损失咗一啲最可贵嘅战友， 系 因为即系喺嗰一下他手指之间咧，有好多人都已经唔见咗啦。咁剩低落嚟都系好伤痛啦。即系虽然佢哋又同阿 Tony Stark 唔同，即系佢哋未至于话好孤单，但系其实当时嘅佢都系即系大家都系怀住一个非常之悲伤嘅心情，因为你见到一开头阿 Black Widow 喺度话，Thanos 真系好成功喺上一战嘅时候啊， 系 真系毁灭咗一半嘅人口啊，消失晒啦咁。咁你听到佢同埋 Captain America 咧喺言谈之间好似系咩咧？come up 咗一个嘅即系计划 出嚟嘅， 冇错啦。佢哋话咧，我哋实行呢个计划咧，就系要进行一个反击。咁啊 ，Chris Evans 啊，即系 Captain America 啦，甚至乎讲话就系话呢个计划一定要成功。如果唔成功，我都唔知有咩其他计划啦。咁，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 Captain America 其实喺成个 Avengers 入边咧。佢系一个咩嘅身份呢？佢一个军师策略家嘅身份嚟嘅，即系嗱，当然佢 佢都系个 leader 啦， 系啦，佢有个 super power 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其实 Captain America 喺不嬲咧 Marvel 嗰个角色定位入边，佢最出色嘅地方唔系单纯讲佢嘅实力，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话要真系讲好打、实力强嘅话咧，喺 Avengers 嘅漫画角色入边，实在有太多系比佢犀利啦。但系佢最出色嘅地方就系因为凭住佢丰富嘅军事策略，再加上佢自己本身嗰个嘅即系制定啊。 即係點樣樣去打仗咧嗰一個嘅才能，咁令到佢喺呢個 Avengers 入面咧可以成為一個領導嘅角色。咁所以今次咧即係打從呢一個 Thanos 同佢第一次打完之後咧徹底失敗之後，吸收咗經驗咧，照計應該就會吸取教訓啦，就制定咗一個新嘅策略出嚟係進行反擊嘅。咁大家就會期待咯。咁當時嘅佢究竟仲有啲咩人可以幫佢去擬定實行呢一個嘅即係反擊戰咧？咁 當然喺個預告片入面都出現咗兩位咧，之前係喺即係呢個無限之戰咧係冇出現過嘅 hero 啦。咁講 Ant-Man 先啦，因為 Ant-Man 其實就係喺你講嗰個嘅片段啦，即係 Black Widow 同埋 Captain 佢哋喺度傾緊偈嘅時候咧，就見到有個鏡頭，一個錄像鏡頭，就見到 Ant-Man 佢就喺度即係打招呼。後邊咧就係有一架咧，就係之前佢哋喺即係呢個 Ant-Man 同黃蜂女嘅電影系列嘅時候咧，一個係運載住量子領域裝置嘅車啊，就跟埋後邊啦。咁睇嚟佢亦都係用翻佢嘅方法，就係回到過去，即係可唔可以改變一啲歷史啊？似 係係咁啊！另外一個出現嘅就係啊柯佳啦嚇，係 啊， 因為係啊柯佳，大家都諗緊，咦佢消失咗去邊度咧嚇？即係打從上一次Avengers 就見佢唔到啦，係 啦。 咁再之前就係 Civil War 啦， 佢係Age of Ultron 嘅時候就打完之後就歸隱田園啊嘛，跟住然後咧到 Civil War 嗰陣就係因為好啦內戰我出。出嚟就同大家见一见面啦。 系咁今次咧亦都见到佢咧，即系出现嘅时候咧，咁即系大家都见到啦。原本喺 Avengers 呢个团队入边活跃嘅部分英雄消失咗， 系 咁剩低落嚟嘅呢一啲咧，咁就系可以作为反击嘅一班嘅筹码啦。咁能唔能够反击到咧？因为你面对住 Thanos 已经系完成咗佢嗰个嘅 Infinity Stone 嘅嗰个嘅 Gauntlet 啊， 系 即系嗰个嘅手套啊。咁其实讲真，原本人齐都打唔赢，人少咗吓，即系脚唔齐，点样可以去打赢咧？其实呢一个剧本构想都系考心思嘅。 我认住其实呢个惊奇队长佢一出嚟基本上就已经冚赢晒所有，但我个着眼点其实都会即係几放喺阿 Hawkeye 嗰度嘅。因为其实 Hawkeye 佢今次嚟嗰个身份佢已经唔再系鹰眼啦嘛，而佢叫做浪人啦嘛。因为本身其实喺漫画上面呢浪人呢个角色呢个历史都唔系咁长久㗎。其实即係我哋成日讲话一啲 Captain 啊 Iron Man 佢已经系有几十年历史㗎啦嘛。你呢个浪人其实佢系13年前先出现㗎啫。即係喺05年嘅 New Avengers第十一期嗰阵咧，浪人出现，同埋嗰阵咧，嗰个浪人咧就唔系扑街佢嚟嘅，而系一个嘅日本人叫 Echo 啊。咁佢亦都系后期啦，将呢个 Echo 嘅称号咧就即系转咗俾阿扑街。其实亦都系去到中间好转折，就系、是其他嘅漫画出现啦，就系、是、Scarlet Witch 佢咧，即系不小心就整死咗扑街。然后又令到佢复活翻，复活翻之后呢，然后阿扑街呢佢就即係继承咗 Echo 呢一个称号呢，就即係直情佢掉咗把剑啊。因为你睇 trailer 嘅时候其实扑街佢已经浪人应该话佢已经唔再用弓箭而攞起把剑啦嘛。 冇错，所以就係话难得一身好本领竟然随意就丢低 把剑。 冇错咁样不过你讲话其实浪人呢一个嘅即係历史唔算话好长，但係即係转头返嚟我哋讲下 Spider-Verse 入面呢部分啊，入面嗰啲嘅 heroes 咧，都真系如果要讲话短嘅话，比你头先讲嘅浪人仲要 仲要短。 转头翻嚟讲。 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今个星期咧就上咗嘅呢一部吓 Spider-Verse 吓，即系蜘蛛侠啊，呢个蜘蛛侠宇宙咧嘅一部嘅动画电影啦，咁都同大家见面啦。咁其实喺美国有唔少嘅美漫迷咧，即系打从呢一部电影即系发布咗佢嘅预告片之后咧，都可以话相当之期待嘅，因为大家对于呢个 Spider-Verse 啊，如果有睇漫画嘅话咧，都唔会太陌生。咁部分入面嘅 Spider-Man 咧，其实都熟悉，但系系唔系全部熟悉咧？除非好 hardcore 嗰啲，如果唔系嘅话咧，或者你都未必好清楚啊。乜原来 Spider-Man 首先入面有一个系好日本女仔嘅漫画风格嘅， 系 咁佢揸嘅系一个蜘蛛机械人， 机械人 系啦，咁都系 Spider-Man 咁。咁另外有一只猪啊叫做 Spider-Ham。 是 Peter Parker 是啦，咁 Spider-Ham 又是 Spider-Man 名，佢系猪嚟嘅咁。 哇！但系其实好笑啊！你即系拆开少少 Spider Ham 嘅时候睇过咧，佢除咗系有呢个支猪盒之后咧，佢仲有就系美国猫队长噶，同埋佢哭嘅咧，佢系兔仔嚟嘅咯。 佢系嗱，佢系嗰只美国猫队长，因为其实佢有少少好似我哋玩中文食字啊，嗰只美国猫队长叫 Captain America Cat。 Captain America 啫，即系你 Captain America 后面 加个 T 咁样样。咁另外咧，佢就Iron Man 咧，佢叫做 Iron Mouse。 哦， 咁咧基本上 Iron Mouse 咧，你见到其实好似米奇老鼠着咗盔甲咁嘅啫，个感觉系。咁另外佢喺Spider Ham 咧呢一个嘅作品入边，其实佢都有出翻Spider Man 嗰啲嘅坏人嘅，即系例如话你见到即系佢以往遇过啲咩 Electro 啊， 即系 Green Goblin 啊 嗰啲，全部都喺入面有。咁当然转晒 动物啦， 唔同嘅动物啦吓。咁呢个可以转头翻嚟讲嘅。咁今次呢一部嘅即系Spider-Verse 嘅呢一部嘅动画作品咧，咁基本上就佢将呢一个嘅即系原本吓 Peter Parker 嘅宇宙，咁主要其实就系讲 Peter Parker 同埋呢一个 Miles Morales 咧，即系佢哋嗰个嘅世界咧，就因为即系出现咗一部嘅机器啊。咁就可以咧打开一个平行宇宙，咁啱咧就真系一个意外事故咧，就召集咗 其他英雄 唔同嘅宇宙，其余五个唔同嘅平行宇宙咧嘅 Spider-Man 咧就嚟到呢一个世界。咁当中其实个故仔咧都唔算话太复杂嘅，简单嚟讲就系讲即系大家如果有睇开 Marvel 嘅漫画嘅话，知入边有奸角啊，叫做金霸王啦， 阿 Kingpin 啦吓。咁咧佢咧就系、是、即系因为一个嘅即系目的啊，咁佢就即系整咗一部叫做平行时空机啦，咁就想即系要系摧毁成个城市咁样样嘅。咁当中背后有个原因嘅，你睇部戏最后尾就知㗎啦。咁但係呢即係原本 Spider-Man 呢就想去制止佢，咁当然第一次制止就唔成功啦，反而就造就到呢就其他嘅 Spider-Man 呢就纷纷就嚟到呢一个嘅即係平行宇宙，就要帮佢手去即係完成去停止佢呢一个野心咁样样。咁喺入面呢最主要出现嘅就係呢个 Miles Morales。咁其实呢Miles Morales 咧，其实就系、是、即系我谂大家如果回想翻咧，佢第一次登场嘅时候，大家都相当之震撼。点解咧？因为其实喺漫画入边咧出现咗两件事嘅。第一件事就系一个黑人嘅小男孩 系做英雄 呢一个蜘蛛侠， 唔 系一个英雄咁简单，系做蜘蛛侠。因为以往大家对于蜘蛛侠嘅认知都系 Peter Parker 啦 ，Peter Parker 嘅 origin 故事俾人玩咗好多次啦。 系啊，最深刻系一定系 Peter Parker 啦。 系啦，咁亦都试过。有唔同嘅即系角色去分别演过蜘蛛侠，但系真系未试过有一个黑人嘅男仔去做。咁所以当时咧，即系有一个黑人男仔佢继承咗啊，即系呢个 Peter Parker 嗱，点解用继承咧？因为另外一件事咧，系当时嚟讲系相当之震撼嘅系咩事咧？就系讲 Peter Parker 之死。 系 嗱喺漫画入边咧，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事件嚟噶。当时咧，即系喺漫画公司入边咧，就出咗一条嘅桥段，就系讲话 Peter Parker 死咗，将会由呢一个新嘅叫 Ultimate Spider-Man 咧就系接手，咁就系呢个 Miles Morales 咧就系接手。咁好多人就会觉得啦，吓，即系我以往睇过嘅 Peter Parker 唔能够再见到佢啦，取而代之就变咗呢个 Miles Morales， 咁会唔会好难以去适应咧？咁咁啊，关于佢嘅故仔咧，其实都有几多嘢可以讲嘅。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咧，我哋又讲开呢一个蜘蛛侠嘅平行宇宙啦。咁其中讲起呢一个咧，Miles Morales 咧，其实就系一个都系新嘅蜘蛛侠嚟嘅，即系大家对佢认识都系呢几年之间嘅事情嚟嘅啫。咁但系都系后起之秀啊。由大家一开始嘅时候唔系好接受到佢，到而家开始慢慢佢都开始广为人接受啦。咁我唔知阿聪对于呢一个嘅角色嘅认知，即系你算深唔深咧？ 其实系非常之唔深啦。最深嘅一系就系 Peter Parker， 另一位就系佢嘅女朋友就系阿 Gwen Stacy。其实其他都真系咧。 由零開始咁滯。 係咁嗱，咁我講多少少啦。咁關於呢一個嘅即係 Miles Morales 咧，其實佢喺蜘蛛俠入邊個設定咧，佢個能力算係比其他蜘蛛俠優秀嘅。因為一般嚟講咧，嗱，蜘蛛俠佢嘅能力係咩啊 ？Spider Sense 咯 ，Spider Sense 啊， 冇諗住黐牆嗰啲咯，基本上嘅 係咪？咁因為甚至乎你噴嘢都唔係隻蜘蛛俠咧。都可以是原本佢即係嗰個身體可以 有啲要輔助嘅，揾機器啊工具喺個手臂嗰度，喺手腕嗰度啦。 冇錯，咁但係咧，嗱 ，Miles 佢自己本身身體係唔可以射蜘蛛絲嘅，但係佢就多兩個特殊嘅能力。第一個就係佢曉隱形嘅，咁、而第二個咧就係、佢能夠放出一啲嘅電流。去令到即係敵人麻痹嘅，咁呢一個嘅能力咧，促使令到佢咧，其實係同其他嘅蜘蛛俠係略為唔同嘅。咁今次喺呢一個新嘅電影入邊咧，基本上佢呢一個設定就係講佢忽然之間即係開發咗佢呢個新嘅能力啊嚇，咁就令到佢咦究竟點樣樣由一個普通嘅小朋友過渡成為即係蜘蛛俠啦咁樣樣。嗱，咁今次喺呢一個嘅即係蜘蛛俠嘅平行宇宙入邊咧，咁另外有幾個角色咧，我覺得都幾有趣，可以同大家講下。咁頭先阿聰有提過就 Spider Gwen 啦， 係 啊 ，Spider Gwen 我真係要講下 Gwen Stacy 呢一個嘅角色咧，我諗真係多得Amazing Spider-Man， 即係Andrew Garfield 嗰一套嘅蜘蛛俠。 啊 ，Emma Stone 做嗰、那個， 冇錯啦 ，Emma Stone 做嗰個嘅 Gwen Stacy， 我覺得真係如果唔係嗰部電影， 我又記得好慘嘅喎。 但係我想話，如果唔係嗰部電影將 Gwen Stacy 呢個角色帶翻起嘅話咧，應該就唔會忽然之間 加插呢個角色去呢一部嘅動畫電影， 觸動到唔係，我就覺得 Marvel 係唔會觸動到無啦啦攞 Gwen Stacy 出嚟創咗一個叫 Spider Gwen 嘅角色 啊，係， 即係因為Spider Gwen 呢個角色其實如果大家追溯翻咧，佢應該就係2014年嘅時候咧首次登場嘅，咁當時嘅設計咧其實亦都係一個相當之有趣嘅設計，因為喺 Spider Gwen 佢自己嗰個平行宇宙吓嗱。一般嚟讲就系俾蜘蛛咬嗰个 Peter Parker 啦，咁但系喺呢一部漫画入边咧，俾蜘蛛咬嗰个咧就系呢个 Gwen Stacy。咁啊 ，Gwen Stacy 咧喺呢一个嘅宇宙入边都得意嘅，佢咧就系一个即系中意打 band 啊，比较 punk 嘅一个女仔嚟嘅。佢有一对嘅乐队叫 Mary Jane。 OK， 咁听个名字都知啦。咁啊 ，Mary Jane 就系喺入边都喺呢一个乐队入边噶吓，即系咁佢就负责咧阿 Gwen Stacy 就负责打鼓嘅。咁喺呢一个平行宇宙入边咧，同时之间。亦都系有一个 Peter Parker 嘅，咁Peter Parker 咧就因为佢唔系俾蜘蛛咬嗰个嘛，咁所以咧冇蜘蛛能力嘅 Peter Parker 咧，其实喺呢个世界入边系几惨噶， 系输蚀噶啦。 因为惨嘅地方系咩咧？佢本身个人就好即系用英文讲就 nerd，即系咧系一啲好书虫类型嗰啲啊，跟住成日喺学校就俾人哋虾，咁啊跟住就即系个人好冇自信啊，咁佢就好憧憬，即系佢邻居阿 Gwen Stacy 啦，亦都好。即係對於呢一個嘅即係蜘蛛俠啊，即係蜘蛛女俠咧，就好留意嘅。咁所以一路咧都諗方法啊，點樣可以令到自己變強啲，變強啲咧？咁佢就研發咗即係某一啲嘅注射劑啦嚇，咁啊即係注射落自己身體度咧，佢就變咗做 lizard。即系呢一个蜥蜴人， 蜥蜴人。 如果大家即系有睇 Amazing Spider-Man 嘅话，都知 道都有出现啦。 Suppose 就系呢一个 Connor 咧，即系一个即系断臂嘅一个嘅博士咧，咁佢就即系一路想医好自己嘅手啦，咁就即系最后屘变成个蜥蜴人啦。咁咁但系喺即系 Spider Gwen 嗰个嘅世界入边咧，佢就反而系 Peter Parker 变咗。咁嗱喺Gwen Stacy 嘅世界入边咧，因为冇呢一个 Uncle Ben 噶嘛， 系 咁乜嘢促使到佢真系立心要成为蜘蛛女侠，要去即系帮周围嘅人咧，要去维持纽约市嘅治安咧，就系因为当呢一个 Peter Parker 咧变咗呢个蜥蜴人之后咧，咁Gwen Stacy 咧，咁佢就即系喺一次嘅情况之下，咁佢就要对付呢个 Lizard， 咁最后尾咧就即系大家打下打下打。最后尾就当然啊 ，Peter Parker 咧就即系变回原形啊，就俾啊呢一个嘅 Gwen Stacy 打赢咗啦，甚至乎啊 Peter Parker 咧系死喺呢个 Gwen Stacy 嘅手入边嘅。 系 咁啊 ，Gwen Stacy 对于呢一件事咧感到相当之难过，因为佢哋好朋友嚟嘅，咁所以亦都系因为咁咧，即系喺 Gwen Stacy 嘅世界咧， 就冇呢一个嘅 Uncle Ben， 嗯， 但係只有 Peter Parker 嘅死令到佢明白到就係话我要即係、就是、用我嘅能力去 用得啱嘅， 係啦，帮更加多嘅人，因为喺佢未经历呢一件事之前，其实佢都係即係又係攞自己嘅能力玩玩下，自己想做乜就做乜，有少少似係即係如果大家一开始睇即係 Spider-Man 嘅电影都係㗎、Peter Parker 都係想攞自己嘅能力啊，可能去打黑市拳啊，去赚钱啊，买自己想买嘅嘢都係咁㗎啦，点、会有呢一个所谓咩能力越大啊，责任越大呢样嘢呢係冇嘅。咁今次除咗大家以往熟悉嘅即係 Peter Parker 啦，我喺呢、這个即係电影版入面啊嗰、那个嘅即係蜘蛛平衡宇宙有 Peter Parker， 头先我讲过嘅 Miles Morales 啦，有呢一个 Gwen Stacy 啦 ,Gwen Stacy 之外呢，另外仲有三位嘅。咁分别就有呢个 Spider-Man Noir，有呢一个嘅即系 Spider-Ham， 同埋有呢一个嘅Penny Parker。 嗯， 咁嗱，呢三个咧都系几截然不同角色。嗱，真系如果讲 diversity 啊，讲佢哋嘅唔同嘅话咧，呢三个真系好截然不同嘅嘢嚟噶啦。嗱，首先讲就系 Spider-Man Noir 先啦， 系比较系阴沉残酷嘅，好似系。 系啦，因为咧，其实咧 ，Spider-Man Noir 咧就好得意嘅，佢咧就系讲翻咧系即系嗰时候美国大萧条嗰个阶段啊。嗱，嗰个年代兴啲咩咧？就是、黑白片年代， 所以佢黑白色啦，就 冇错。所以其实 Spider-Man Noir 嘅世界咧系黑白色嘅， 嗯， 即系你甚至乎咧唔好话讲今次呢一部嘅动画电影，如果你有玩过 Spider-Man 嘅 video game 嘅话咧。 嗯， 其实佢都有试过亮相登场嘅，一去到佢嗰个游戏章节咧，成个世界变咗黑白画面嘅。 嗯， 咁如果要形容 Spider-Man Noir 个设定嘅话咧，其实佢有少少似系 Spider-Man 再加 Batman 再加呢一个嘅 Punisher， 系有少少咁嘅感觉嘅。嗱，点解咧？我先讲下佢嗰个故事嘅 origin 咧，就真系比较贴近原本嘅 Peter Parker， 不過個時代背景唔同咗，因為頭先我講過佢係大蕭條， 經濟大蕭條 嗰個階段嘅美國啊嘛。咁當時咧就即係好多人好窮嘅，咁而Peter Parker 咧就即係同佢個 uncle 啊，有 Uncle Ben 啊，同埋 Aunt May 啊，就一齊住嘅。咁佢哋咧就經常性啊，周圍去演講啊，去做嗰啲抗議啊、示威啊，即係某程度都係即係要係希望即係喚醒大家嗰個心啊，我哋唔可以咁樣被打壓啊咁。咁有一次啦，咁 Peter Parker 咧，咁佢就發現喎，喺自己 Uncle Ben 咧，竟然咧係死喺間屋入面。 嗯， 咁而佢死狀咧係非常之恐怖，係咧成身咧係嗰啲肉爛曬咁樣嘅。咁發生咩事咧？咁當然最後尾知道，原來喺嗰個嘅漫畫設計入面啦，都有一個叫做Osborn 啦，即係呢一個嘅 Goblin 啦， 係 就係原來係佢即係造成啊，就係佢殺死 Uncle Ben 啦。咁但係喺呢一個嘅漫畫入面咧。當時呢一個蜘蛛俠咧，其實佢係未變身嘅。佢點樣樣變身咧？咁之後佢就立志繼續嘅繼承啊 Uncle Ben 嗰個嘅意志，又係周圍咧就係要係即係揭示下嗰啲所謂有錢人啊，平時做埋嗰啲污糟嘢啊， 不公事啦。 所以佢就後屘成為咗一個嘅記者啦嚇。咁好自然咧，佢除咗記者之外，佢亦都係一個即係好犀利嘅即係調查人員，類似係偵探咁滯噶啦，專係揭示咧嗰啲人啊，做埋啲咩嘅犯罪嘅事啊咁。咁一次咧，咁佢啊追蹤呢一啲犯罪事件，好明顯就係 lead to 啊，即係Osborn。因为他经常性是犯罪的嘛。那次呢就是讲他呢偷运一些的就是过保。那那么啱呢就是偷运的什么呢，就是一些就是古董啊。咁而係嗰啲古埃及嘅古董嚟嘅，咁其中呢就蜘蛛呢就走出嚟，咁呢就係嗰一次呢就 咬到 蜘蛛咬到呢一個 Peter Parker 呢，咁就即係有一隻即係可以話蜘蛛之神啦，忽然之間就賦予咗佢力量，自此之後佢就得到呢一個蜘蛛俠嘅能力。咁而頭先阿聰講得啱嘅，即係如果你話相比起其他作品 ，Spider-Man Noir 呢係比較黑暗嘅，點解？ 你講到佢是 Punisher 就估到係幾咁血腥啦。 因為佢首先呢，佢其實係有好浓厚嗰种嘅复仇味道嘅，咁其他蜘蛛侠咧，佢系即系基本上唔会揸枪啦，咁Spider-Man Noir 佢系会揸枪射人杀人嘅，咁而佢咧即系好多时候咧个感觉系好潜行式嘅，即系嗰个因为佢系处一个好黑白嘅世界啦，咁相比起即系其他嘅蜘蛛侠嚟讲嘅话咧，佢嗰个黑暗面咧系真系多好多嘅。嗱，咁啊，关于呢一个嘅蜘蛛侠咧，其实仲有两位角色咧，我哋未讲嘅，转头翻嚟咧可以分享埋佢哋嘅 origin 啊，佢哋嘅起源故事。 吴嘉伦、江建聪、乐活。 话今晚讲呢一个嘅蜘蛛入平行宇宙，好彩净系讲电影版入边嗰即系 讲五六位啊， 系啦，讲五六位啦。咁但系即系如果真系要数晒嘅话，应该唔够时间讲啦。咁头先都讲咗四位啦，其实严格嚟讲有三位，因为 Peter Parker 大家都好熟，所以冇特别讲佢。 系 咁啊，剩低嗰两位，咁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 Peter Parker， 呢个嘅就叫做 Penny Parker。 系 咁啊 ，Peter Parker 咧，我先讲呢一个啦，因为就大家对于佢嘅认知咧。就会觉得呢只猪嚟嘅，因为佢个名咧叫做 Spider Ham， 系即系猪嚟嘅，猪侠啦， 系啦，真系一只猪嚟嘅。咁其实佢就比较贴近系咩咧？美国嗰啲卡通漫画 儿童向啦，其实系 即系如果大家咧有时候睇咧，美国有时候剪报纸睇佢啲即系四格漫画咧，佢系比较贴近嗰类美国漫画啊，即系卡通儿童向嗰种。咁啊其实呢一个嘅角色咧，就好多人一开始嘅时候就觉得佢系一个笑话嚟嘅。点解咧？因为首先佢画风啦，咁同埋佢个设定咧，佢 origin 系点嚟嘅咧？就其实佢就调翻转嘅，佢讲咧呢一个嘅即系 Peter Parker 吓， 系 原本佢就系一只蜘蛛嚟嘅，佢唔系一只猪嚟， 佢真系蜘蛛嚟嘅，一只 spider 嚟嘅， 蜘蛛嚟嘅系啦。 OK， 咁点解佢会变一只猪咧？咁就话说佢一只蜘蛛，佢就住喺一个咧好聪明嘅科学家嘅屋企，即系一个角落嗰度。咁嗰个科学家咧就叫做 Aunt May， 又系 Aunt May， 系啦。咁咧有一次 Aunt May 吓一个嘅意外啦吓，咁就导致到咧佢就即系触电，成个人咧直头系好似即系个脑袋空白咁样啊！喺嗰个情况之下，佢竟然一啖就咬咗落去呢一个嘅即系蜘蛛嗰度。咁呢个蜘蛛咧，即系因为当时都系啊，即系受到呢个感染啊，佢咧竟然由蜘蛛咧就变咗做一只猪。嗱，咁而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因为佢系由蜘蛛变做猪噶嘛。咁即係话佢某程度都係保留咗蜘蛛嘅能力，咁所以呢佢就有嗰、那个即係可以爬墙啊，有 spider sense 嗰啲嘢啦。 係 咁啊，当佢即係变咗猪之后，咁佢喺个自己嘅城镇嗰度行咗个圈啦，跟住呢就觉得好驚，点解会咁㗎，点解会变咗猪嘅，但我有蜘蛛能力嘅咁。咁之后呢佢即係驚完一轮之后，咁佢返去自己屋企，即係 Aunt May 嘅屋企啦。咁 Aunt May 嗰时候已经清醒咗㗎啦。咁佢见到呢、這、一个即係Peter Parker 啦，当时其实佢未叫 Peter Parker 嘅，即系你知啦。佢深刻有个即系印象就系话，咦，你系我嘅侄仔嚟嘅，即系佢就系精神错乱到啊，精神错乱到就咦，你咪我侄仔咯咁样样，跟住招呼佢入去。咁自此之后咧 ，Peter Parker 咧就用咗 Aunt May 咧，即系精神错乱认咗自己系侄仔呢个身份咧，就继续做佢侄仔啦。 侄仔 系啦，咁但系因为Peter Parker 咧，佢本身都系即系由 Aunt May 嗰度咧咬完佢之后，佢就变咗做猪啊嘛，所以某程度佢都遗传咗一啲嘅叫做即系科学家嘅即系特质啊， 系 即系佢都好聪明嘅，所以咧佢就弥补翻自己失去咗一啲蜘蛛嘅能力系咩咧？例如话套蜘蛛丝，佢唔识嘅，咁所以咧佢就用嗰个科学家嘅特质咧，佢就即系帮自己咧整咗嗰个发射器，咁就成为咗Spider Ham 啦。咁其实嗱，同其他蜘蛛侠嘅 origin 故事稍微唔同嘅就咩咧？喺入边冇 Uncle Ben 嘅，冇嗰啲咩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冇嘅， 冇呢啲。 佢整完嗰个嘅喷射器之后咧，佢就觉得我应该要出去帮人啦。咁所以咧，佢就成为咗 Spider Ham 嘅。咁喺嗰个漫画设定入边咧，其实因为佢本身个 origin 故事唔系好多，你谂下佢本身系只蜘蛛嚟噶嘛，系咪先？所以佢个漫画围绕住嘅都系讲佢系喺嗰间杂志社嗰度工作啊，同佢其他同事之间嘅相处啊，到后尾。就是他认识了 Mary Jane 啦，咁就系讲佢同阿 Mary Jane 咧，即系有时候出去约会啊嗰啲嘅事啊，咁当中又会帮人啊诸如此类咁。咁其实佢自己本身嘅漫画唔长嘅，咁但系咧之后咧喺尤其是近年咧，佢都经常会亮相嘅，尤其是一讲到平行时空嘅话题嘅话咧，佢点都会偶然，可能啊，就算系一两格都好啦， 插科打诨啦， 都会插科打诨一下嘅。咁直头今次你见到佢喺呢一个大银幕嗰度登场亮相添啦吓。咁啊，剩低时间唔多，讲埋最后一个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呢个 Penny Parker。 呢个我翻嚟知少少，因为点解咧？我一开头已经俾佢深深吸引住，佢好日本画风啊。即系谂下点解一部嘅即系美漫，但系佢画出嚟嘅主角咧眼大大有翻日本嘅啲画风喺度啦。咁其实佢咧就系俾阿 Uncle Ben 同埋Aunt May 咧收养嘅一个日本女仔嚟嘅，而 Uncle Ben 同埋 Aunt May 咧系帮佢开发咗咧就一个蜘蛛侠机械人啦，即系我哋一开始开节目咪讲话咧，佢系可以驾驭一个机械人嚟作战嘅咧，咁就系驾驭住呢个机械人咧嚟去即系周围去对抗敌人啦。 系咁啊，其实佢咧原本就唔系佢驾驶嘅，原本就系佢个爸爸驾驶。系咁，但系就因为即系又系啦吓，一次嘅即系执行任务嘅时候，咁就死咗啦吓。咁但系因为呢个机械人咧，佢就净系认 DNA 嘅啫。咁啊， 即系连接自己体内 DNA 嚟。 系啦，咁所以咧就好明显个驾驶员咧之后个责任咧就落咗喺呢一个 Penny Parker 身上啦。咁所以咧当时系佢得九岁嘅咋，之后咧佢就俾呢个蜘蛛咬咗啦，就继承咗佢父亲。咁咧就系揸住呢个机械咧，就系周围去帮人嘅。嗱咁嗱呢一个嘅 origin 咧，其实就同其他嗰啲好唔同嘅。但我特别咧想提嘅系咩咧？就系喺呢一个嘅 Penny Parker 佢本身嗰个漫画设定入边咧，其实有好多位。即系连作者都有承认嘅，就系、是、真系叫做参考咗呢个新世纪福音战士。 哦， 你尤其是睇佢漫画机械人设定咧，其实系有少少新世纪福音战士嗰个嘅机械人嘅设计嘅。咁甚至乎咧入边咧呢个 Penny Parker， 你有时候咧你睇翻佢漫画咧有啲嘅插图都系你见到佢课室入边嗰啲同学咧、你会见到有一啲个样咧个身影咧系有少少似凌波丽啊、 明日香啊。 同埋呢一个嘅定身字嘅。咁、所以你见到呢一部嘅作品呢都可以话係啊某啲嘅人设啦，唔係讲个故事啊，某啲嘅人设啦都几。 致敬或者参考啦。 系啊，几有呢、這、一个即系日本漫画嘅一啲嘅取材风格嘅啊。咁啊，关于呢一部嘅即系蜘蛛侠嘅平行宇宙咧，咁我哋讲到呢一度啦。其实如果你系蜘蛛侠迷嘅话，我相信你睇嘅话都会几满足嘅。咁啊，做多少少资料搜集嘅话去睇嘅话，我相信你会更加投入添啊。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